是才见斩前郎， 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。中了仙岂能时来霜挂，民族我阴云百世衰，也死在荒村，提起来叫人怎不恨，爹是我的无心把不明生恩臣，回头来便对东高论，你是我乌云活命的恩那人，但愿昭关我的恩义重恩当啊报啊，你的旧重恩皇父兄亲杀，野草大宝你的人无人心那种千般恨，

山诸葛亮，心酸，将什么雄心把心活完，痛快学人为，不见贪穷生死离别遭为难。韩林冲，字北，奸佞陷害，流困沧州，在这牢营城中，充当一名军卒，看守大军草料，思想往事，怎不叫我人痛？在团圆问苍天，滚里出归三尺剑，不禁剑色庙堂宽，壮怀的书战舌头金拳，却为火天眼便对愁火源，天哪天，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 谢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。 罗马天梯呀，吹来飘，忘却了故交，把把把青龙刀，把头罩，鲜血淋淋染战袍下的马来，把头割掉，桃园是在今朝。

谢谢大家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碰杯的反二黄。 Thank you. 杨银招随我正道，可怜他金河中有金小，血染沙场马不停蹄奔波，心老可怜我，把肚子把四个字伤了，把四个字。 真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，先生擦擦汗。